去幻想，像我内心躲避惯的渴望，仿佛能看见迷人两串脚印的走廊， 忧伤有时候竟被你调味的像课堂， 是你抓紧我往前去张望，往我内心夹岸群花盛放，我被写在你的眼睛里眨漾，你被写在 鞋，对此开拓着一出戏。手里握着放大镜，感受这个大领域。DJ 伴奏开始 ，Let's listen back to what about forward。爱感觉美了你，来自生命欢喜，千百句要。爱追寻探索魔性的 tempo， 任性随性魔性的 tempo。Am I in？ Am I in？ 大声破碎航班。Yes, am I in？来自火星情报局。I got your melody。 谁了吗？这一天竟然每件事情都失算，只想转个弯，潜入到了飞机场，发现没钱在身上。啊，乌云乌云快走开，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，带把伞。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。哦、oh, 你还想怎么样，搞得我快抓狂，求你帮个忙，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。是注定的吗？我穿上了白衬衫，那一杯咖啡别在我身上倒翻，不如跑一趟上天，它却刚打烊，妙不可言的下场。啊，乌云乌云快走开，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，带把伞。哦、oh, oh, 乌云乌云快走开，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。哦、oh, oh, 你还想怎么样，搞得我快抓

之歌。

to work on itself out. Maybe we can all jump in the water together. Blue sky, I wanna follow you. And then it all became apparent. AM 九二七千赫，聆听未来。

心来的一首歌，心间开 念在我心那也继续挂，不要只是个过客， 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， 一首歌， 不论结局会如何， 好想问你。我生命留下一首歌，无论结局会如何， 你希望 是我生命的 一首歌，想念汇成一条河， 想念汇成一条河， 好想生命留下一首歌，不问结局会如何， 是不是只能透过双手，爱才会有交织流，哦哦，也找不到够坚强的战斗，看天空里浮云游，牵扯了我的不自由，我站在窗口，我蹲在角落，听你的流动，谁说学不了微风，孤雁从山间飞过，它耳边的风堆成泡沫，烟的下一口就放逐在风， 痕迹，尘封的记忆已开始飘零，瞬间